锵锵三人行，哎，你们两位都是上海人，最近听说了吗？上海抓人了，我们这个媒体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没有，咱们不要抹黑上海。 他们每天抓人吧， 就是啊，抓人， 对对对， 很常见。 对，实际上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上海，但是我说抓这个人呢，跟我们外地人有关系。这个人的名字啊，好像姓占，还是见读占的占领的占，占领上海。这个人姓占，特别有意思。他被公安抓了呀，但是现在放了，因为社会各界有一些议论，说他这个当时就是算扰乱社会秩序吧。其实他就是在示威，他在这个就是在说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在上海住了十年，他的女儿现在要参加中考，初中考高中，他的女儿挺神的，是个倔强的女孩子，这个女儿现在也成了个名人，为什么呢？现在就是说他辍学了。因为他说我在上海住了十年了，我要在上海参加这个中考乃至于高考，可是呢上海人民至少一部分人民不答应，说你们这个外地人，你们也来抢这个考试的机会 啊。他没有上海户口， 没有。 于是呢他就不是说，他说人家这个外地人呢，在网上说看见那些公知们有这个微博上约架的嘛，约打架的。他说动口不动手，我约辩啊，约辩论，谁敢给我辩论？然后在上海人民广场，听说那天呢来了一些戴着墨镜、戴着口罩的人。我发现上海人呢是挺细致哈，他怕人拍到，就是说上海本地人。代表上海就本地人家长反对这个外地人的孩子在这儿参加中考高考的，戴着墨镜，戴着也喊口号，然后呢那个反正可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哎，就出这么一件事儿。哎，你从上海来你最清楚了。 我知道这件事情啊，但我没有到人民广场看热闹去，没有去看。知道这个事情，就这个詹家最近比较特殊，因为他一直在微博上非常活跃，所以大家都关注这件事情。最近闹，不光上海闹，那个北京也闹，也有很多人那个要求在北京参加这个高考，因为北京现在常住人口很多嘛，没有户口的人特别特别多，很多人要求我在北京待了15年了，我的孩子必须在北京参加高考，为什么你的这个升学率那么高，我回到山东去我就100个人里面招一个，我升学率太低了。 就是说在大城市容易考上大学。 是啊，北京 那当然了， 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就知道北京人太占便宜了，分数线最低的， 对啊，大学最多，考生少，分数线又低，谁不想到北京来吃块肉啊？ 就是啊， 还有这样的政策。哎， 所以啊，现在就都大，你看这个很多这个微博上，他们都在聊这个事儿，就是说聊什么呢？就是户籍制度。但是呢，其中有一个人啊， 说是要改变嘛，不是计划是吗？ 一步步改。 对，有一个人的这个观点啊。我是赞同的，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观点啊。有一个微博上有一个叫彭小云的，他说批评上海人狭隘没什么意思，因为现在都在骂，你看你们上海人就是这样，是不是这么？ 他也不单是一个上海的问题嘛，他不是说北京啊什么都 对， 就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 说上海特有的文化也许的确培育了斤斤计较的市民，但是上海人的精明算计不一定有道德上的错误。自私在道德上常常可以获得辩护的，是吧？他说香港的公民意识够进步的了，市民仍然有厌恶大陆抢夺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这种举动。他说关键在于政府的责任。我是真觉得啊，就是说，哎，对这个市民呢，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人性，你对人性应该有个基本的了解。对啊，是这样的。伤害我利益的时候我就要说了，对吧？你比如说你说香港人就是这样啊，大陆人带生意带钱来我高兴，但是大陆人抢了我 来生孩子买房子 或者把我的物价搞贵了，我就打出标语来说大陆人滚回大陆去啊。其实你认为需要骂香港人吗？我认为人类就是这样的嘛，这他很 对， 是吧？ 对， 这所以为什么要讲究一个社会各个利益团体之间要制衡，最后只有搞平衡，搞就是谁代表谁，谁代表谁，然后我们通过政府，通过公共的机器，实现利益上最大的公约数，不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您的报告做得很好，我们完了这个问题讨论完了。 来，所以他上海代表，上海代表还没发言呢，北京代表已经做结论了，是吧？ 咱们开个小型的什么会议？ 没错，很多时候北京代表就是这样，爱压制上海代表的意见 啊，就是 还应该给上海代表发言的机会。快说， 这待会儿广东代表啊、哦，香港代表在说话， 对，海外代表还没谈呢。来， 就是你说真正有钱的人，他都不在乎，为什么呢？现在国内的户籍对有钱人是没用的。 对， 我想迁到北京，到北京；到上海，到上海。我只要开个工厂，我想这个移民就移民。你这户籍对有钱人来说一文不值，可以说。那么他现在反对最厉害的就是 小市民。 对，钱呢有一点不多，然后呢看着这个孩子小学里边呢外地的学生呢又占了一半以上了。越来越多了，然后想着就指望着高考留学呢，没有钱，就指望着高考改变命运，最好孩子能考进复旦，然后有一个什么奖学金到美国去读书，这是最棒的了，对不对？ 嗯。 结果呢，现在他们还要求参加中考、高考，完了，跟他们特会考试，对不对？人数又多，所以他们一来的话，那么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这帮家长一看，哇，完蛋了，这还行啊，所以赶紧贴标语，我也能理解。 但是教育不是一种福利，我觉得长远来看哈，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德国、日本，跟美国的教育政策。 嗯， 德国跟日本哈，他们照顾自己的，他们很少把奖学金相对比较难给外面的人。他们的理论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我们给我们自己，尤其是单一民族的地方。美国就走一条很不一样的道路，美国最一流的大学，他相当部分的奖学金给印度人，给中国大陆的，给韩国的，给台湾的。美国自己的老百姓也在那里抱怨呢、啊。他们，我住在波士顿，我从小在波士顿读书，我读了那么多年了，现在我要读 MIT 我读不进，我读哈佛读不进。 还是不一样，你比如说美国的州立大学给本州的人，那价格就很便宜， 对， 很便宜、 啊、对，但是最好的那些学校、嗯、他宁可把奖学金给外国，给不相干、嗯、而且那些给了以后、嗯、他读完以后他就回去为印度服务的、嗯、他去为印尼服务的。但是美国就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可你知道他这个基本国策最后的效果是什么？他维持着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教育，生源是最广阔的。所以我在想，教育该不该是一个城市的福利呢？我至少在我看来，大学不应该是。 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嗯、 第一个层面是国家的，就是全国性的大学，你比如说像北大、清华，像上海的复旦、交大，这种都是教育部大规模的给钱、嗯、我是觉得像这样的大学你可以在全国找生源，最，因为你本来就一流的学校，你需要再找到最好的学生。但是另外一个大学啊，另外如果是 你觉得地方大学就应该照顾地方的， 那当如果是地方大学本地纳税人给的钱，你凭什么不照顾地方？我为什么我山东的大学我要照顾你云南的学生？我山东人纳税人出的钱，我 为了你山东的发展啊、 这个、 我讲一句话 不对，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就是本地人和外来人， 我都想站在他们角度说话。你比如说上海啊，我们现在上次有人跟我说啊，有政府官员跟我说，九年义务教育是彻底开放的，那么这个在小学或者初中里边外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上海孩子的比例了、嗯、这一块开放已经比较大了啊。然后现在 凭什么还说他是外地孩子？他已经住在你上海了，他、 哎、你这个 他只是不会讲上海话而已。 徐老师他很会说上海话、嗯，关键问题是，你知道我也支持户口要改革，但是我支持一步步来，不要理想主义，一天就想登天，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一步步来。你比如说啊，像有的人他在上海交了十年的税，为上海做了很大的贡献，这时候你为什么不让他这个在上海定居呢？但是有的东西我不支持，因为这个你不得不承认， 放开户口不行啊， 这个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户口是有溢价的。你比如说像西部的一个省会城市，一年的支出，每个人的支出啊，四项，比如养老这种支出，平均人才几块钱。像上海、北京这种地方，100多块钱，180块钱左右，相差很远啊。那么它背后的价格成本就很高。这个时候，包括这个詹海特他们家庭，我说出去大概又要骂了，对不对？ 你如果在上海很多年，你想到上海来定居没有问题，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欢迎你。但是你来定居的话，你首先应该讲规则，还有你应该公平的纳税，对不对？ 他没交税啊。 我第一，我看到的是在税收方面有一定的疑问，第二，这个家庭有三个孩子， 超生。 那么你可以跟我说啊，我们要保护人权，他为什么不能生三个孩子？但你知道上海的普通市民都是一个孩子，他为什么要破坏规则呢？ 嗯， 本来就很艰难的情况下， 所以上海人也不是完全不讲理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反歧视的。 徐老师，你不要歧视，不是，你不要误解我。我不但不是歧视上海人，相反，我必须跟你说，我当年早年作为一个北方人哈，确实是对上海人有一定的这个印象。 肯定在上海女孩子身上吃过苦头。 那倒还真不是， 真 不是。我跟你说，上海女孩子，我觉得对我真是好。不是，我现在说你，我说上海男人啊，我从徐老师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这些年呢，对上海和上海人呢，是越来越喜欢。这当然同时啊，伴随着上海的这个发展变化，确实很有意思。你比如我的很多台湾朋友，我现在去上海，他们住在上海，对他们说有很多生意上的这个选择，他需要住到北京去。但是他呀反复考虑，反复考虑，最后还是觉得要在上海 生活是上海好。 为什么？上海有生活气息啊。你在上海现在 北京有政治气氛呢、 啊、北京我跟你说，你上哪儿散步去啊？你说北京，你想找个能散步的街道走走，你就走到高架桥上去了。你知道吗？你在上海，哎，真的是，我觉得上海是有可能比较像台北的，就是说有街巷，哎，有小商店。 哎，北京的胡同呢？ 生活起，哎呀，北京生活胡、北京胡同。 上海人现在都搬到松江去散步去。 北京胡同现在变成就类似于我看跟山顶洞人的那么一小块地方，被保留，而且就是假胡同也开始出现，对吧？上海真的是人在里头生活还有这个气息，而且我就说。上海人，我现在武断地说一句，是最有望在中国恢复服务精神的。我不是说你们现在服务的就很好，我是说啊， 是最有资格做佣人的。 哎，我的台湾朋友跟我讲，我就问他，我说上海跟北京，他说我还喜欢在上海，我说为什么？他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啊，上海人呢、确实是特别的精明，但是因为他这个精明啊，他对你给他的一点点好处啊，非常珍惜。你这他不像是某些少数吧北方人呐、你那个钱都喂不饱啊，你给他好处他都不知道的。上海人是、哎，我们就是我 不过你要拿他一点东西、他也特别心痛。 所以 哎，这就是我后来对上海人我明白了，就是说对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对，上海人他你是算计啊，可是问题是他也没想占你的便宜，他只是不想你占他的便宜。其实我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说清楚不好吗？ 那是因为你是强者，你已经富有了，你现在达人秀了，所以你这个厉害。就是你穷的话，你想要人家帮助你的话，那碰到上海人就觉得你太冷了。对不对？还是跟你的身份有关系。 你以为北方人真的就那么仗义吗？ 他觉得北方人很热。 你以为北方人说哎， 哥们儿 我的都是你的啊，到哪儿找我，你找他干嘛？你也不知道，是吧？碰见事找我啊！你以为那都真靠谱？ 你来了，我全包了。 对啊，我全包了、 我那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北方人是这样。我其实还不是上海人，我杭州人。然后到北方人，刚第一次喝酒的时候，哎，觉得特别拍着胸脯说什么都搞定。你那时候就觉得，哎呀，北方人真好，真仗义，什么都敢干。但后来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儿。 所以啊，你是研究经济学的，你最应该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说这个人性啊，哪怕是仗义疏财的北方民族，我跟你说，偶尔小账咱不算清楚可以，但是如果是长期的这个不均衡的，任何人不能持续的。所以最后我想来想去，本质上啊，上海人跟香港人都有类似之处。对啊，很好啊，大家讲清楚。 但是你要知道上海人现在的失落，整个这个大环境， 在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香港占中国的经济的1/6，那个时候台湾占1/4，所以加在一起啊，将近等于中国总数的1/3。现在过了这十几二十年以后啊，现在香港只占中国大陆全部的30%，跟上海一样。上海在文革期间，上海提供钱啊，占全国财政的1/5，现在上海也跌到只有10%。换言之，上海、香港在大中华的这个经济格局的相对占份额都在下降，但是他们的自豪感、优越感还保持着，觉得自己是最洋的中国人，觉得自己是最 fashion 的中国人，觉得人家是外地人。这个经济地位的下降跟文化心理的没有下降，造成了一种落差。 所以就说，我就说我那个台湾，在上海的台湾朋友，他就讲，他说哎呀，上海人，我觉得上海朋友哪儿都好，他说就是一样，就是他们到台湾我带他们玩，咱们不管到什么地方， 我们也有 啊，这个东西我们上海都有了，这个东西我们上海都有了。他说、哎、 其实是一种自卑，其实是一种自卑。 是吧？ 所以我跟你说，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这种大城市的失落，现在除了北京之外，其实香港 北京上升， 哎 哎，北京上升、 就是、 因为国有企业、哎、这过去十年国企的总部都在北京， 这香港也好，上海也好，广这包括广州这些城市都在失落、 嗯、 他觉得自己的重要性哦越来越下降了。 可是我 确实是， 可是我听你们数啊、嗯、这几个正在失落的城市 房价还在上升。 我跟你们讲，是我觉得越来越舒服的地方。广州，我当年在广州住过7年，那个时候广州啊没什么好的，乱七八糟，真的，那个时候是广州蒸蒸日上的时候。那广州那个流花火车站叫什么东北虎啊，新疆帮啊，那家伙乱得不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是广东经济在全国领排头兵的位置， 对，火车头。 可是今天你们所说的上海在衰落在怀旧，广州在衰落在怀旧，可是你到那里去生活，你的感觉比北京舒服多了，就这是我说的那种生活气息啊、 嗯嗯、 反倒越来越浓。你比如说你在广州， 嗯， 是吧，吃的也不贵，而且呢有些比较新鲜现代化的地方，也有这个，这比深圳又强，它有历史，广州有老的大排档，哎，广州人的那种很实在的， 我喜欢广州的早茶， 广饮早茶， 对对， 你知道吗？有散步的地方，哎，人们开始有点悠闲，而且一些事情啊，开始慢慢的，我觉得呢，融合，软化，自然而然了。你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上海人啊，不像早年间那么那个急赤白脸。 当然了，他现在整个，我跟你讲，外地的人，这个尤其是高层的人群啊。外地的这个比例相当大。上海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它开始丢掉自己的文化传统，丢掉从30年代以来的这个，比方上海现在这么大城市，容不下上海话的节目，这个是太不像话了。你广州都保卫自己广东话的节目， 哎， 香港都有，这是上海真 但是你 太不像话了。 我们石家庄是不是也应该开石家庄话的节目？ 对，但是不一样啊，吴粤语跟北方话差别这么大，而且它一直有自己的传统。你石家庄呢，当然也可以有啊，但是你这个没有那么明显啊。 我是同意的，这当然可以有一个上海话的。 不是，问题是啊，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回过头来想啊，像这个，你像美国有南方口音啊，什么口音不一样，但它没有一种方言。然后像那个日本啊，日语里边你有关东、关西口音，但它没有一种方言。就是当它这个以后轨道交通啊，中国到处都有高铁，我觉得要保留这个当地的语言是越来越难。所以现在上海有一句话叫做内环之内，他说英语，高端的，比如说金融街啊这些人说英语，然后呢在这个住在家里呢说国语啊，然后说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 小菜场里说上海话， 哎，才说上海话呢。那跑到外环那儿，他才说上海话呢，就全都迁出去了。 哦，还有这样的说法。 哎，所以整个文化啊，真的是变化特别大。你就不要说别的，就像我们这种也算是新上海人，虽然是住了很长时间了啊。过去之后，你想同学啊、朋友啊什么，一半以上大概都是外地人，都不讲上海话的。 你像我、那个、 沦陷了。 哎， 我惨不忍睹。 但是我们外地人就越来越喜欢，越来越 对，觉得很好啊，对不 对？ 对 啊，觉得很好了， 沦陷 、哎。所以各种感受啊，真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地方啊，真是，就是说你说要在这儿生活呀，这个粗糙不方便，种种不方便，这个而甚至是自然环境，这从鲁迅开始啊就在说这件事儿，说北京这么一个呀、啊、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是吧？但是呢，为什么它是最热的地方？它总是 哎，对，当然是因为中国的还是因为政治带头了， 哎、 这个国家带领资本主义。不过讲起上海的吧，国际形象最近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前几年汤姆库斯拍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有一集拍上海嘛，他也在大楼里跳跳，但是很快就跑到那些破的街道了。因为上海是这样，你摩天大楼旁边不远就很多晒着衣服的老虎天窗，这个是的确，他就表现他穷的一面。但是现在这种表现手法他用到伊斯坦布尔去了，最近一集的 James Bond 那个上海炫啊，那就是世界上最炫的景象，而且完全是正面的炫的景象，这说明国际资本对上海的定位正在变化。这个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是很多上海小市民虚荣感满足，阿拉上海好了，对，忧是忧在什么，我见过一个上海官员，不小的官员跟我讲过一句话，上海啊，市中心啊，70%都住欧洲人呢、啊，才是成功啊。 哦，他这么想。 他说，想想人家伦敦呐、啊，伦敦60-70%都是外国人、中东大老板来买的，我们上海将来也要建设这样。我当时看着他这位官员啊，心里，呸，就，但是也呸不出来。现在正朝它的方向发展，就在你说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上海人本土的人就被放逐 不 驱赶。 不，你看啊，到最后他的老上海人的心结也出来了。 对对对， 我们毕竟还，我觉得我们毕竟还隔了 一层。你是占领者， 对，我们觉得把你们驱逐了没什么不好。上海是属于人民的，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 对。 接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最后自然而然，这个是 所以有个电影叫《站上海》。